轻吻住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。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。大雨下红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。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，就走破这双线。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。照不亮我心中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就走破这双线，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缠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，嘿嘿。